也跑过。在欢度节日愉快的时刻，祝你岁岁平安，天天快乐。在欢度节日愉快的时刻，祝愿家幸福，人人快乐。祝愿家幸福，人人快乐。祝愿家幸福，人人快乐。祝愿家幸福，人人快乐。 是初心。